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各位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斌，今天很荣幸向大家介绍一本书，利奥纳多·达芬奇传。这本书是达芬奇的最新传记，书中不仅囊括了关于达芬奇生平的最新研究进展，而且还有基于他的7200页笔记解码所得的达芬奇的创造力密码。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段书中的文字，这段文字出自这本书的引言。利奥纳多是一个天才，他有着超凡的想象力，热切的好奇心，以及跨学科的创造力。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审慎地使用天才一词，因为给 Leonardo 贴上这个标签，无疑将他简化成了一个被幸运之神眷顾的家伙。他早期的传记作者，比如16世纪的艺术家乔尔乔瓦萨里，就犯了这个错误。他说，有时上天将无限的美丽、优雅和才能赐予艺人，使之所为有如神助而非人力。事实上，利奥纳多的才华属于人类，并经由他的意志和抱负锻造而成。他不像牛顿或爱因斯坦那样如同德成天启，他们两位的超级大脑远非我们能够理解。利奥纳多没有上过什么学，几乎不认识拉丁文，甚至不会算长除法。他的才能对于我们来说不仅能够理解，甚至可以学习和模仿。通过刻意的练习，这些才能不仅可以得到提升，比如好奇心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再比如想象力。我们应该像 Leonardo 一样善待自己的想象力，同时也让我们的孩子们尽情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也正是这样的想象力让 Leonardo 兴奋不已，甚至带他走进了异想天开的世界。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全老师，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先说一下北京的天气。那么明天呢，就是处暑节气了。从明天开始啊，到本周日，北京呢将持续啊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啊在20到21度。这又呈现出一种啊白天较热，早晚凉爽舒适的天气特点。应该说呢，尤其是在山区啊，夜间的最低气温要降到16到17度。这个早晚已经有了一种初秋时节的凉意了，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啊，北京是这个天气条件呢 适合大家安排啊户外活动。 嗯， 那么再来说一下全国，那么全国就是今年第19号台风就是苏力啊，已经进入到东海海面，未来呢它将经过黄海啊向北移动，将在这个朝鲜以及我国辽宁交界处啊登陆，这个就给东北地区带来这种风雨的影响。那么明天到25号，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那么大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在辽宁的中东部、吉林大部和黑龙江的南部啊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那么前往丹东还有长白山以及啊朝鲜半岛旅游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了。 嗯， 另外就是西南地区，云南和贵州明后两天呢也会有啊大到暴雨，特别是云南要特别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风险。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的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我们耳边今天响起的最开始的电乐呢，特别具有地域的风情， 要跳起来。 对，而且这种乐器在某一些就是电视剧当中，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唐顿庄园》里面，他们从伦敦那一块附近嘛，然后去到亲戚家，是在苏格兰高地。然后每天早晨都是被这样的风笛声吵醒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太不习惯了、为什么要吹这么吵闹的乐器，为什么这么吵闹的音乐，可是在咱们听来很有意思、 对，还有一个不习惯，就是不习惯这女生穿着裙子，哎，你得换过来吧， 男生穿 裙子得我穿吧， 对对对 穿着裙子跳起这样的舞。那么今天我们去的地方呢，就跟刚才袁一说到的这样的风光有关系啊。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们的旅行规划师要跟大家一起去的地方，就是充满了这种音乐风情的一个迷人之处。那今天我们的规划师究竟是谁呢？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啊！这个每次见他的时候，都从不同的目的地归来。那今天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的旅游这个达人上的老朋友了啊，就是张默啊，欢迎张默。 大家好，张帆老师好，袁一好。 这个张默刚才听到这音乐的时候，是一下子回到你前一段旅行的一个目的地， 就感觉这个音乐特别的魔性 啊。 对，就一听这音乐你就知道，不自然的会想到是那个目的地。 而且它的旋律很难会从脑海当中挥散过去。 是， 欢快，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经常会提到一些地方的，我们说啊，有可能是那些比较热的地方。 嗯， 比如说非洲音乐，它就显得更欢快一些。 但他们手鼓的元素会多一些。 对，然后南美音乐可能欢快一些。 是， 他们说越离那个赤道近的地方，人就越嗨一些， 节奏感会更强， 是吧？ 对， 但是这个音乐在的地方呢，就是你跟它的天气联系不起来， 对， 是吧？它好像是总是那个连绵阴雨啊， 阳光挺少的， 阴沉沉的， 温度也不是很高。 是不是可以这么解释？有些地方的人呢，刚好相反，就是天气不好啊，咱们要把这个心情造好了， 自己要把自己嗨起来。 是，今天到底要去哪里？来，我们让张默来揭晓一下答案。今天我们去的这个目的地，其实要从大的范围来讲，我们经常会提到啊，我们说在我们的环球趣闻录当中是。绝佳的一个目的地， 对， 是 英国， 对，英国就是。但是我今天想带大家去的呢，不是英国，我们通常说的英格兰，比如像伦敦这种地方。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英国的苏格兰。苏格兰呢，主要会说有一个群岛叫奥克尼群岛。 完全没有去过。 对，从一个特别熟悉的大的概念，一下子到了一个。 特别特别小众的， 是 让我几乎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游客涉足真的是不多。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旅游目的地要跟听众去分享会更有意思，就可能会勾起大家去这个地方去探寻的那种欲望 啊。这个我们通常说的目的地呢，大家多多少少都还听说过，所以我今天第一个问题特别的直接啊， 嗯， 为什么要选这么就是没人听过的地方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地方？ 这个也是真的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他们常年旅居在欧洲，然后他们可能会去发现欧洲最好玩的地方。后来他们就说，哎，张默，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值得你来看看，它有非常好的自然风光，同时它有这种世界的文化遗产，他说你来了你就知道有多好了。所以我说，OK， 那没问题。一听这地儿本身我也没有去过，然后我说那就义无反顾的就去了， 特别像一个家乡人的邀请啊，说你来我们这儿吧，我们这儿你不知道，我们这儿那个麻辣火锅什么特别正宗啊。 你知道要是能够遇到奥克尼群岛的当地居民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是吧？ 几率太低 啊。 我看了一个数据，当地人19600人， 可能是因为奥克尼群岛 人口是吧？ 对， 人口。 奥克尼群岛其实它有70个群岛屿组成，然后有人居住大概有50多个。 哦，是散的。 对，实际上在它的所谓的群岛的首府科尔沃尔8000人，然后我这次住的第二大所谓的群岛的第二大城市叫 Stromless。2000-3000人， 哇，好多人、 一个城市2000-3000人， 对，比北京电台人好像都 少。 哎呀，咱们可以想一想，到这个地方去看看人少的风景是什么样的啊、 对，所以其实当我在从西斯罗机场转机的时候，就他的这个签证就是入境的人会问，哎，你为什么要来英国？你要去哪儿玩？当我说到要去 Orkney Islands， 他都很吃惊，哇，他说那个地方他听说过，他都没有去过。 就是英国海关的人觉得特别奇怪啊， 他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去那儿？我说我听说那儿非常美丽。 对，他都是因为他们姑姑家的二大爷的谁带他去过，可能别人都没去过， 他也许没有去过， 都没去过，听说过的， 他说他都没去过， 你看看， 对， 所以我们说一些这个，老说到这国内的景点的时候，咱们经常会有一句话叫本地人啊，他们去玩的地方是最正宗的， 是， 其实国外也是一样啊， 当然 啊，很多地方咱们慢慢的探寻，今天去的地方叫奥克尼群岛， 嗯， 怎么去这个地方？你刚才说了一个转机的过程， 在西斯罗机场转机， 是，其实如果要想真正到达奥克尼群岛的话，并不是那么容易，我这次选择是从北京飞西斯罗。在西斯罗做了一个 Flybe 廉价航空，转机到阿伯丁，是苏格兰的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在阿伯丁住了一晚以后，又坐渡轮 Northlink Ferry 坐的渡轮，大概是6个小时的时间到达的，就是我说的 Kirkwall， 就是奥克尼群岛的首府。 挺远的呀，听起来啊。 他 坐了这么多交通工具，然后还有6个小时的 渡轮 、哦。 对，而且奥克尼群岛就这个 Kirkwall 这个城市距离阿伯丁大概有200多公里，当然坐飞机也没问题，但是我这次之所以选择渡轮，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会说，因为我当地的朋友会说其实你想原来维京人在航海到这个群岛一定是通过船的方式，你想体验最正宗的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妨选择渡轮。对， 最当地的方式。 对，而且现在其实无论是阿伯丁人或者是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去这个群岛，其实也更多的选择渡轮。这个渡轮和我们以往意义上说是不是就是个小船不一样，它有点像游轮的感觉。大概有6-7层楼高，然后 关的挺高了， 跟咱们之前说的河轮是一个概念，应该 我觉得应该有点像峡湾的河轮或者这种湾里面的这种轮，然后它有这种好像我们火车的座椅。这种座椅你可以5-6个小时，它会比较便宜，大概20-30镑。当然它有那种2人间、4人间舱内房，有风景房这样，你一样可以去选择。因为它 Northlink Ferry 这条线，它除了去我所谓的奥克尼群岛，还要去 Shetland 另外的一个群岛，所以它是有2站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它是一个转圈这样的一个行驶的航程。所以包括这个船上面也会有游艺设施，有小的电影院，有餐，所以其实在船上5-6个小时很容易就过去了。 云玉当年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听过这个地方吗？ 没有， 没有听过这个地方， 没有。 所以我刚才想他的描述的时候，这个当地人或者说可能欧洲人比较多一些吧，你能看到咱们的亚洲面孔或者中国人吗？中国游客多吗？ 诶，我觉得这次我最大的就是不太一样的体验，就是说在阿伯丁的这个城市，首先亚洲面孔就没有很多。对，阿伯丁大概有几十万人。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城市跟伦敦如果对比一下它的位置的话，它应该是在伦敦的北边， 北 是吧？ 北，它偏首先阿伯丁这个城市呢，是应该是整个英国的第二大海港城市，第一大应该是新南安普敦还是 安普敦、 然后第二大就是阿伯丁，是一个重要港口城市。它在整个主岛的东北方向。对，那这个群岛就要从这个东北方向主岛再往北航行200多公里， 就很北的地方了啊。 蛮靠近北极圈。 所以刚才说这个能够看到咱们中国游客的面孔吗？ 我这次 几乎没有看到， 在阿伯丁有一些，但是到了科克沃就到了去奥克尼群岛一个没有，所以很神奇。 所以这个目的地确实对咱们来讲是很陌生的一个地方了。 对，所以就我觉得这种地方去，你去体验一下的话，去感受一下，哎，可能是我们微探寻的处女地嘛。 因为刚才在这个查询资料的时候呢，知道有这么一个新闻，您说不查也永远不会知道。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关于微软的一则新闻提到过奥克尼群岛。为什么呢？您都难以想象，就我看到我都不太敢相信啊。微软在处理他们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因为大量数据你知道他要把它存储起来。这个数据呢有的时候需要光这个硬件的东西需要很大的一个东西要来存储，因为它存储的是世界上所有的在微软的数据。他把这个东西放在哪里？这个新闻里面说在奥克尼群岛的水下面建立一个放数据的数据库。你听起来像不像碟中谍上一部的时候？他潜水，对，要去拿那种 芯片， 特别像吧？后来我就发现说，哎呦，这个地方原来还是一个，这算什么谍战片里边的一个圣地啊？ 哎，但说到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奥克尼群岛，它也的确有被潜在海底的东西，是什么？是船？ 沉船吗？ 是残骸吗？ 是二战的时候，奥克尼群岛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的战略这么一个地儿， 就是跟德国人战斗的地方。 对，那当时的威森叫什么来的那个将军？ 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将军呢，就是他 当时盟军的。 对，然后呢，他就在那边，因为怕德国的这个军舰驶过来，他就在这个往这个群岛走的这个海港这儿呢，沉了几艘这样的货船，禁止他的、 哦、故意 对 挡着那个海面上的船过来， 而且禁止他的潜水 艇、潜艇 主要是潜艇过来。所以现在那个当然他也会用那种石头做坝，然后在坝外面再二次保护有沉船。所以现在这个也成岛上的一个人文的一个景点了。就你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露出水面的。已经生锈斑驳的那个船的那个残骸 啊、哦，历来是个兵家必争之地啊。 对，这个地方，因为它据说啊，在过去远洋渡轮去加拿大以前的最后一站，就会在奥克尼群岛的科克沃这个地方来补给。它是一个深水良港 哦， 对， 从英国的北边走。往北美那边走，原来走这个地方是比较近的。 反正我听说这是最后一站的补给地。 男生真的是对天就是这种就是地理的、啊、历史 你想夸他上知天文他下知地理。 女生特别想问一个，张默是什么时候去的，大概几月份，然后在那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哦、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衣服。 因为刚才他说这个对了，因为他老跟我说啊，这袁毅老师说去英国你得掌握好这个时间，你去如果要不然这一年四季当中很多时候太冷了。是吧？特别是像这么北的地方，肯定 是 温度更低。 因为我也没有去过英国这么北的地方，所以没有什么经验。 OK， 我是七月底八月初去，七月底去了，去了十天左右的时间。 等于是在咱们这边 最热的、 最酷热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的伦敦据说也是30年最热的季节。 伦敦不是地铁都40度了吗？ 对，今年确实。 但那个地方我真的是之前已经预判错了。我觉得我带一个皮肤风衣或者再带一个简单风衣就够了。结果他那个海风一吹，我后来买了一件棉衣， 还是低估了那个温度，是吗？ 真的是挺冷的 哦，高估了温度。 对 对， 我 应该说是， 真的是挺冷的， 低估了低温的能力， 低 估了 低温。对，所以就说，如果要是真的，即使在七八月份，所谓最好的季节去，我建议也要准备薄棉衣，因为它的海风吹过来，尤其你要去它的那个海边，它的群岛边上，去在悬崖旁边去看它的风景的时候，那个海风啊，真的是七八级，我觉得都不止。但这种感觉会非常舒服。 说海边这个风光的时候呢，因为听到张默原来讲过很多关于这热带的啊，特别是像这个什么太平洋啊，像什么我们知道的印度洋这边的海岛的那种感受。说一说吧，这边的海岛跟我们原来说的那种热带海岛有什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这次去到了奥克尼群岛，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也是当地人会去到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叫 Yesenaby。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我们可能去海岛，它更多的是连接大陆与海洋是沙滩。那这种海岛，它是可能自然的原因，它是悬崖。可能是几十层楼的高的悬崖，然后你能看到悬崖旁边就是深蓝色的海水，就是北大西洋的那种非常气势磅礴的波涛汹涌的海水。 一听这个就觉得冰冷啊，就是你跟热带那个海水，你总觉得是暖和的， 对， 就是温暖。 对，然后呢，在悬崖的这边就是高山草甸，所以它是没有，我觉得没有过渡，直接就是草甸悬崖。深蓝色的海，所以其实奥克尼群岛的颜色就是绿色和蓝色，绿色呢就是草甸，蓝色是海水和天空，这是这个岛的颜色， 太美了。 对，而且它会有那种非常神奇，有点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墨尔本，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那个什么十四门徒那个石阵似的。 哦，十二门徒那个。 对，十二门徒，对，我老多说俩。它会对 十二门徒岩，就是那个石柱。 好， 对，多给他说一下，他也会有这样的石柱啊、伫立在这个海当中，当然也会被海所侵蚀。 这是自然形成的吗？ 是自然形成 的。因为我们看到图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图片里面有很多地方，你总会觉得它是人工修的，就像是那个 像巨石阵一样。 对，巨石阵也是一个。然后复活节群岛上那个石像，它只不过就没有成石像， 对， 然后就像是没有完工的立在那儿一个人的脸，而且是那种。厚薄不太一样的， 是的啊，对，所以他那边 像石板一样， 也会有这样的石柱。而且据我的当地好朋友 Dave 说，因为他是一个极限运动爱好者，他说他们当地人会去爬这个石柱， 那有多高、多大？ 我觉得从海平面到上面至少要有10到20层楼这么高。 照片上因为看不出来，没有对比， 非常陡峭，又可以发你看，就是他们也会，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岛民特别爱运动。他们会潜水，会游泳，然后游到这个可能离这个岛旁边大概有几十米的地方，然后再去攀岩，攀到这个岩石的顶部，就是这样的极限运动在当地。 每个地方啊，他都有根据自己资源玩的那个项目， 是 实在没得可玩了，你知道吗？就爬这石头。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因为我从图片上看到，就是在这个群岛上面，奥克尼群岛上面的这些延伸到海岸当中那些像岩石，因为当时叫 cliff。 对， 我觉得 cliff 这个词儿在英国这片土地上最能够体现的，因为它那个石头就是垂直的被 绝壁， 对 对。 但是你其实是可以走到最边缘的地方，它不是说有多么的，它没有多么的陡峭，但是你。 那想起来还是挺可怕的。 当然，但你跟海的那个接近度还是挺高的。 反正我是觉得，我可能是有点这个恐高吧。就是其实你在那个地方，你会有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 对、 因为你会感觉底下这个波涛汹涌，尤其海浪打在这个岩石上的感觉。当然，你会同时会非常觉得这个海，因为会有很多海鸟，海鸟会在一个岩石啊和海之间飞翔。哎呦，那种感觉，你会看到大自然的伟大和这种动物，虽然它很小只，但是很好。而且我这次发现了这个苏格兰的兔子长耳兔，他们会在这个岩石和这个 是那个英国那彼得兔那个电影里面那种吗？ 是那个形象， 非常可爱，非常 Q。他们会在这个草垫上会跑来跑去，然后可能旁边就是我都担心他会掉到悬崖地，哎，他就非常自然在那儿跑来跑去， 很自如。 因为那是他生活的地盘， 那是他地盘，对，所以就这种感觉，就是你感觉自然、人文、海天一色，然后人特别少，对，所以这种自然风光，就奥克尼群岛，我觉得它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这个自然风光，可能是我们久居城市的人你很难去体会到的，而且和我们以往去到的度假海岛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刚才说到这个悬崖绝壁的时候，我就想到你看电影里面经常会反映说，那一个人啊，他要那个有了什么念头啊，最后要结束了。这个一个是往有的地方啊，这个海里面你是往海里走是吧？沙滩嘛是吧？这样的地方适合砰跳，但是这个高度很高很高， 非常高。 基本上是不能够往下跳的，跳下去肯定这在水面上拍的那下也 只能做极限运动， 没试过 啊，那就不能试这事儿啊！我告诫你们，这奥克兰群岛这是在当地人看来也是一个旅游的圣地嘛，或者说在英国人看来， 当然，就是我也会问他们当地人，当地人会特别自豪。我特地问，因为这次我跟我好朋友当地真的是他当地的 Dave， 他可能读书的时候是在苏格兰读的书，在爱丁堡也工作过，在伦敦也工作过，但他后来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说你为什么回来？他说因为我觉得我们这儿很好啊，而且据说在整个英格兰范围内的幸福指数，他们的也能排到前几位。就当地人也会觉得在这个小岛生活，这个群岛生活很安逸，很祥和， 人又少， 对， 没人抢资源。 真的是牛比人多，对，因为安格斯牛肉就是世界四大牛肉里面有安格斯牛肉，安格斯牛就是苏格兰的牛。 哦， 就是这儿这个奥克尼 群 岛的， 经常菜单上看见啊，还卖挺 贵， 最贵 的那个， 对， 舍不得点的那个， 好像是加拿大的牛是很好的，然后呢是苏格兰的这个牛，还有就世界有四大之，还有日本的和牛。 这么说就是我原来还有一点错觉，我觉得苏格兰人养什么？他们说养什么最多呢？我觉得养羊啊，因为他们说不是放羊人吗？说牧羊人经常会提到说苏格兰。你知道他们发明的那个玩的方法，就是你在那个《勇敢的心》那个电影里，比如看过。他们怎么玩？他们拿石头砸那个石头堆，就这样来投掷石头，做一个游戏。所以那些是什么人干的呢？就是苏格兰人干的。然后苏格兰人还爱干什么呢？就这些牧羊的人就是喝酒，喝出来后来喝什么 ？Whisky，这个东西就是他们的特产。 所以就说，张帆老师也提醒我了啊，就这个岛上，你别看人不多，哎，但它的酒文化很有意思 啊。 对，就比如说这个岛上，别看这个小岛，它有两种酒非常有名，一个是 Whisky， 一个是它的 Gin。叫杜松子酒 啊，是杜松子酒。 对，这两种酒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我也都去尝试了。那威士忌我们喝的可能就是大家知道威士忌价格不菲， 而且它喝的是一种年份，比如说十几年的这个威士忌、 单一麦芽呀、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这个岛因为它的这个自然的，威士忌这个酒呢，首先有几点就是能知道它好不好。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麦芽是不是非常好的麦芽原材料、一方面呢就是水、还有就是烘焙的这个工艺啊等等、那苏格兰奥克尼群岛的这个有一个酒厂 Highland Park， 这个酒厂呢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威士忌酒厂，应该是在1798年就诞生了，所以到现在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对，当然威， 但是百年那个国窖是吗、 有点那个国窖那1798那个 就是换了名字是吧 对，而且当地人说喝威士忌啊，就是美国人可能是割个大冰球子，当地人说他们觉得这么喝很 low， 你看我跟你们说过吧、我跟你们说过你们不相信， 这样不行是吗？ 不行， 那要怎么喝？ 他们觉得第一个喝法就是直接喝， 对， 对、第二个喝法是滴两滴水， 对， 稍稍稀释一下， 对。然后 说他们那个为什么加冰，是因为夏天实在热的受不了了，就但是他们那个地方又不会热的受不了， 在苏格兰不会受不了， 所以呢就是因为他到了别的地方啊，这个文化威士忌到了别的地方以后发现热怎么办呢，加点冰，其实加冰就是为了降温，没有。 所以在苏格兰喝常温的就行， 而且一定是原来的，不能稀释的才好、 他们觉得加了冰以后那个口感就不对了， 对， 然后我 纯正， 我就尝了一下，确实加了两滴水的，它会没有那么烈，会更舒服一点，对，所以其实威士忌是这个岛上很有名的一种酒，那还有那个杜松子叫 gin， 就 G I N gin gin gin bar， 这个酒呢，我查了一下，它的主材料是当归。 啊， 对， 养生的， 对，所以其实他是拿当归，这 再查一下，中国人发明的， 我都不知道，所以大家这可能之前都不知道，这个gin这个酒的主材料就是当归，这个酒呢可能通过蒸馏的手段，然后在当地也是尝了，它当地特别有特色的，据说这个酒在中国都能买到，对，它的这个酒gin这个酒，这个就叫加冰，最纯正的喝法就是加冰，而且加那个苏打水，泡一个柠檬片，这个年轻人非常喜欢，而且它又会相对养生。 对，比那个保温杯里面泡枸杞它来得更快活血化瘀今天听到的这个故事来自英国啊，苏格兰的奥克尼群岛，今天的规划师张默正在给大家说说他这一趟行程当中的所见所闻，确实是我们闻所未闻的东西啊。在一会儿的下半时段当中呢，我们还会让张默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趟。其实除了奥克尼群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苏格兰其他城市的名字。 是 关于苏格兰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很多，我觉得大家还不知道的那些人文的故事，包括它的自然的风光。 所以把行程先暂时暂停在喝完 whisky 和 gin 微醺一会儿、 对，微醺的时候，然后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Just you and me, far beyond the sea. The water scarce in motion, quivering steam. At the end of the river, the sundown beams. All the relics of a life long lived. Ye weary traveler, rest your one, sleep the journey.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景麟、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哇，你们家孩子最近成绩提升了不少啊！ 是啊，孩子选了青青家教的专业老师，在家学自然学得好。 青青家教 APP 让专业老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青青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实现自由，行程私密，众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32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袁以为在整期节目当中听到都是风笛的声音，因为今天说的地方真的是风笛的发源地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旅行规划师张默正在带大家回顾他上一次的旅行，这个旅行呢是在英国的苏格兰，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叫做奥克尼群岛。欢迎张默。 哎，大家好，我是张默。然后张帆好，袁一好，好久不见。 这个好久不见，去了这么偏远的地方啊， 对， 带回来这么新鲜的内容。刚才说到的这个岛上有很多很奇特的一些风光， 是 可能说到这个海岸的时候，本来就跟咱们所说的热带风光完全不同， 是 没错。 每次看我都觉得苍凉，是吧？ 对， 有一种那种很悲壮的感觉， 呼啸山庄 啊， 就是那种状态， 就越看越冷。这地方确实很凉快啊， 没错。 要往后走的话，这个季节可能咱们越来越凉，他们那边就越来越冷 啊。冬天去，我朋友他们是冬天去过，他说冬天那种说这个奥克尼群岛它是灰色的，也是银色的，它夏天可能会有银色的感觉，你会感觉有点生机，但冬天它是灰色的，这个非常冷，再加上海风吹， 凋零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它的草甸可能有点泛黄，就有点那种凋零感了。 刚才说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我还是想问一句，那个石柱它真的确实是天然形成哈， 真的是 看着太像是人工雕刻。 它有一些边的地方削得非常的平整， 像石碑那种感觉。 对，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大自然非常神奇，非常伟大。对，当然在这岛上也有一些人工的那种叫 standing stone。这个有点像这个伦敦的那个巨石阵似的。这个呢，据说有世界超过5000年历史的这个石阵了。那现在也有很多当地的开发者在去考古学家，然后有一些志愿者在去做这个开发。所以大家会，而且据说这个石阵啊，我刚才也给袁一发照片，就这个石阵矗立在那儿，完全是当地的石材。矗立在那儿，然后它也会跟这个天干地支啊，或者跟这些节气什么是有关的， 就跟那个巨石阵的那个一样啊。 对， 说到的那个， 所以会觉得说哇，4-5000年前就有人在这个岛上，或者有这种智慧的 这种动物也好，人也好，在那边了，就很神奇。 就英国人特别爱玩石头啊，这个石头而且巨石， 嗯哼， 搭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大积木。 对，不像咱们拿在手里玩， 你玩的是核桃。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数据，是英国评出的15个最适宜养家的城市，在英国 什么的城市 最适宜养家，就大概就是居住吧， 就居家是吧？ 对，就居家的感觉。 有那儿吗？ 是。评为首位，奥克兰群岛，对不起，奥克尼群岛，对对对， 对吧？ 对，第一位。 哎呦 我，所以我就当地人特别自豪，就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表现出我们这儿真的什么都有啊，我们的环境也好， 世外桃源， 对，真的是那种感觉了。 嗯， 对，所以到了奥克尼群岛，真的在那儿，你就会觉得节奏会慢下来。 因为他给的数据是这么说的，说因为创造出了英国就业率的最高值，那可能是因为人口比较少， 我想想对吧？就是还空着好多职位呢。 对， 你记得咱们老说那个有像新西兰啊，有个地方那个招人招不来，急的， 给的薪水非常的高。 就这个地方可能在这个需求上更大一些。 哎，说到这，我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在那儿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去到了有一个就当地人推荐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饭馆，不是给他做广告啊，就这个饭馆的。 你做了这，他们也去不了， 对， 他们也听不着。 对，叫 The Kirk Cafe。我刚才跟那个张帆老师也说，这个 Kirk K I L K 这个词。K-I-L-K 是什么意思？ 教堂 church 啊， 对， 不仅发音不一样，拼写也差那么多， 但是确实是一个意思是吧？ 我特地问了好，对，他这个地方就叫 Kirk 咖啡，那 Kirk 跟苏格兰人说 Kirk 就是 church。 哎，你们有没有感觉其实在这个发音上有点像是咱们的方言对于某一个发音的不同啊，你看那个如果写成 CH 写成这个拼的时候有可能也会发成吃的音，对不对？ 对， 但是也有可能在某些地方发成 K 的音，对，特别像是咱们方言的不同啊。 有， 所以它拼写是 KRK Kirk。那我就去到这个 The Kirk Cafe。那这个咖啡馆或者它的这个餐厅其实是拿一个老的教堂改的。对，据说呢，这个餐厅的持有者呢叫 Sheila。Sheila 这个女士呢是当地的一个，据说都带爵士的这么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一个女士。那她呢从小就 学位的， 对，在这个教堂去接受一些洗礼等等。那后来这教堂可能也是经营的，可能也。确实人太少了，后来他就非常有善心，他本身自己是做手珠宝首饰的，他呢就把这个教堂给盘下来了，在把教堂就他老的这种建筑还保留，他的这种彩色的彩绘的玻璃也保留，但他把里面进行了时尚的打造，所以他一半呢是做他的设计的工艺品或者一些珠宝首饰的买卖，另外一部分把飘窗也做上了，然后去做这个咖啡、下午茶、午餐的这样的供应。对，所以刚才说就业就好玩，就是我看到他那卖那个，他是做琉璃，你们知道琉璃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咱们这儿有那个工艺展示，但是从来不了解。 我也不了解。后来他一看是亚洲面孔，中国人，哎，他特别的。 那当然，对，一下跟他这有关系了。 就跟他拉近了嘛。然后他又说：“你要不要看上我工厂？”他就是前店后厂这样感觉。他说：“你到我的这个手工工作坊去看看吧。”我说：“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带我后面，他说：“那你也体验一下怎么做琉璃。其实琉璃主要的材质是玻璃，把玻璃研磨成很碎的，有点像沙子似的感觉。对。 然后染色吗？ 对，就是他会拿鸟的羽毛蘸上这个玻璃的这个融成这个很碎的沙子，有一点稀释。然后你可能你做一个比如琉璃的一个挂饰，挂上比如有那个你弄出一个槽，你把它点上点蓝色，点上点绿色，这样它一混不就有点渐变色了吗？把这个琉璃再放在烤箱里面烤大概1分半钟，高温烤以后琉璃就固定住了，然后再把这个首饰再给它打磨抛光，所以琉璃饰品是这么做出来的。所以 原材料是玻璃， 其实它主要我觉得应该是二氧化硅。那比如说可能里边添加了铁元素可能偏红，添加了什么金属元素偏什么色，所以在当地这个 Sheila 就 The Kirk Cafe Sheila 它这地方据说在欧洲都很有名，就是很多人会慕名去他那儿买。他首先他用的不是很昂贵的什么钻石啊或者是金啊什么的，可能就是传统的金属加上琉璃材质，但是它主打的是设计感。它的创意的思路都完全来自于岛，比如说岛上海水很丰富，它可能手镯会有这种海水的元素。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个巨石阵，它会甚至把巨石给它缩影，然后可以做成一个挂饰。 有意思， 对，所以非常的有意思。我也人特别好客，他让我后边他那儿有那种就志愿者或者在那做工作，他说你试试，我就哆哆嗦嗦的拿那个羽毛蘸上一点琉璃，然后 做了一下， 然后烤完以后看，哎呦，真的是感觉反正特别这种体验， 很有成就感。 而且他说所有去这个店的人，你买东西你都可以享受这种定制化，然后你可以去后面去参观他的这个 DIY 一下， 对， 有意思，这个好玩。 嗯， 这一看， 哎呀，等了几十年，终于来一中国面孔。 他说：“王同志，要不然你留这儿，你留这儿打工吧。”我说：“好啊。”对， 你要是从发廊厂出来，还能跟他交换一下这个技艺，还可以传授他一些咱们的这个 发廊 传统技艺。对 对，所以也挺好玩的哈。就我觉得这个世界的这种艺术真的是互通的，可能它的表达形式是不一样的。 说到这个本地人，哎，多问一句，他们像这个英国其他地方的人吗？ 我因为我最后还回到伦敦了嘛，我 还对比了一下， 特别考量了一下。首先见到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其实奥克尼人会更高大一些，因为据说奥克尼群岛他们会有一些维京人的后裔，包括我开车从那儿过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个岛，后来我朋友 Dave 跟我说这个地方据说就是当时维京人登陆的那个点，对，所以我觉得奥克尼人从他的口音，从他的长相可能会有更多的 更北欧血统 会多一点。 说到这个苏格兰，这跟大家可能想象当中的英国的其他地方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熟悉这个英国其他城市的人可能对于苏格兰还没有那么多的了解。我们再说说苏格兰的其他地方吧。你到的地方不仅仅是奥克尼群岛，对吧？ 是，因为我是倒着说嘛，就是我是在 其实你经过的地方刚才我们没有提 阿伯丁 Aberdeen。阿伯丁这个城市呢也是苏格兰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啊。那我这次坐船的 Notting Ferry 它的码头就会在阿伯丁。那我在阿伯丁呢也是住了，为了转机转船住了有两晚。那这个住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这个经验，就是我们通常出去玩的时候其实是有三种住的方式，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hotel，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宾馆啊酒店，第二个呢叫 apartment， 公寓，对，那很多年轻人现在愿意选择第三种，考考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民宿吗？ 民宿姑且，但是我 青旅 其实叫 inn， 对，但大家会说，其实我们中国也会见到 holiday inn 啊，什么 inn， 有什么区别？ 不是复线品牌吗？ 哎，其实 inn hotel 和 apartment 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hotel 就是纯的酒店，有很多的人给你提供服务，让你就是有床啊、标间、有套间。那 apartment 就是可能三天给你打扫一次，然后呢，什么都基本不给你提供服务的。那 inn 是介乎于 hotel 和 apartment 之间。比如我这次订的叫 Resident in Aberdeen， 这个它有点像酒店，其实刚开了两年，但它房间里面是有一个简单的开放厨房的，但同时它每天是有 housekeeper， 就是它又给你提供服务，同时在它的酒店大堂是有餐，apartment 是不提供餐的， 对， 那这个 in 呢，它是提供餐，而它的餐做的还蛮好吃的，我会觉得说这个酒店餐有什么好吃的？哎，我那天晚上我也没有地方去嘛，我说那我就在酒店大堂吃一顿这种餐吧。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 他的鱼和那个薯条做的不错， 因为哎，我还特地尝了他的 fish and chips 和他的 burger， 比如他的 chips， 这个英国人说咱们吃炸薯条，我觉得跟咱们的麦当劳、肯德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叫 double chips 和 triple， 他会炸两到三次，比如第一次炸的是芯儿，第二次炸的是皮儿，第三次炸的是嫩，就他们的就连薯条都是有讲究的， 这么复杂的。 对， 因为土豆这件事儿，他们必须得吃出花样来， 要不然全是土豆， 要不然真的没法再继续吃了。 你囤那么多土豆，你说你怎么吃？ 对， 他们就不会炒酸辣土豆丝儿，对吧？所以他们的薯条，他告诉我就更讲究，包括他说要手切，手切就跟咱们这儿说那个手擀面和咱们机器出面感觉都不一样， 对， 所以他们就是手切的和这个 triple 的这个 chips 是吃起来感觉。可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包括它的这个汉堡，它里面用的这个牛，比如安格斯牛，就我们很传统的牛碎， 你看他们在那儿都用这玩意儿， 对，他们那儿这个汉堡里面的肉是绝对是经得起 好了， 考究的，对。 而且其实我们常说太妃糖知道吧？什么巧克力都有太妃糖，其实 跟那有关系。 太妃糖的产地就是在苏格兰，而阿伯丁是对。 哦，不是那个咱们什么太妃的是吧？不是故宫的太妃，这太妃。 所以，当地有一个甜品叫太妃糖冰激凌，它是拿太妃这种原材料，然后和蛋糕结合到一起，给它热，把这个热的太妃蛋糕上边搁一个冰激凌球的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哇！ 对，所以其实我就在 你没有吃过， 没有。 哎呦喂！ 天哪！ 再去一次。 必须得再去。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就在一个酒店的 Aberdeen 的 Resident Inn 这么一个小的一个 inn， 在他的大堂吧就吃到了。我本来也觉得没有什么惊喜，就为了填饱肚子。但我一看，其实这样一餐大概20多英镑。其实 它不含在房费里，但是你是可以付费去。 对，早餐是含的。早餐那个自助早餐，那英国自助早餐没什么新鲜的。那晚餐你20多镑，其实原因知道，那这个价格已经不贵了。 对对对。 所以听起来还是偏像酒店一样的，但是呢，它还有跟酒店不同的。 性价比更高哎。 我觉得它一碗人民币大概400-500人民币，很新。 哦。 对，就很好了。 嗯， 那除此之外，阿伯丁它有一个，因为阿伯丁我刚说它是英国的第二大港口城市， 嗯， 几百年前那是一个小渔港。那在这个港口出港之前呢，这儿建了一个小村子叫 Foodie，F-O-O-D-E-E， Foodie。其实有点像咱们的村子，有点像咱们的眷村那种感觉，那就是过去的渔民打鱼回来不用再往城里跑了住的那个地方。那现在那些建筑都在保留，当然依然也有人住。 嗯， 我觉得有点像圣托里尼岛的那种小建筑。 嗯， 因为那边的颜色毕竟它冬天很长，它很灰，它是银色灰色的。 嗯， 那他们的渔民就会把自己的比如门啊门框，就是有点像咱们的村子，有点像咱们的眷村那种感觉，那就是过去的渔民打鱼回来不用再往城里跑了住的那个地方。那现在那些建筑都在保留，当然依然也有人住。 嗯， 我觉得有点像圣托里尼岛的那种小建筑。 嗯， 因为那边的颜色毕竟它冬天很长，它很灰，它是银色灰色的。 嗯， 那他们的渔民就会把自己的比如门啊门框啊窗户 涂成彩色的， 对，红色的黄色的。哎，所以这个 Foodie 这个地方原来可能是老的渔村，那现在也是当地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去聚会的地方。 嗯， 因为我觉得苏格兰人对自己民族的东西的传承和保留还是有他的这个心得在里面的。 嗯， 对，而且我特别想分享一点，就是在苏格兰他的音乐厅，那每天每周五的晚上会有年轻人的那种舞会。 嗯， 这个舞如果要是发音叫 Kelly， 它拼写是 C-E-I-L-I-D-H， 但是发音叫 Kelly。 嗯， 对，是苏格兰，就是大家知道苏格兰的踢踏舞大合之舞很有名。 嗯，对， 那苏格兰人他就说 他们也跳这种吗？ 有点像，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广场舞的苏格兰版 啊。 对 啊， 他们的年轻人 民间舞蹈， 对，咱们这儿可能都是一些叔叔阿姨会跳。 嗯， 而那儿年轻人会有自己民族自豪感。 嗯， 他们周末会聚集在阿伯丁的音乐厅。 嗯， 可能刚开始大家就是喝点酒聊聊天，然后当有一个领舞出来随着音乐跳， 嗯， 大家就会跟他站在一排跳。 哎，这种氛围很好。 你想象一下用什么音乐呢？嗯，我想了一下，还是用友谊地久天长比较好。那，嗯，是苏格兰著名的民歌。 嗯， 全世界都知道。 最后的这个 ending 应该是友谊地久天长。 对对，听到今天讲到的这个苏格兰的风格哈， 嗯， 它真的跟大家想象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而且张默去这趟苏格兰跟普通大家去什么爱丁堡这些还不太一样。 嗯， 确实是更加小众一些。 最后问一下，在那是不是到处都可以看见格子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它那个格子群呢， 还有马海毛。 是啊，有马海毛，是那儿的特产。 马海毛是苏格兰当地。 我第一件就是给我专门做的毛衣，我妈给我做，当时就是马海毛的。 嗯， 我说马海毛啊，好洋气！当时一听名字洋气。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真的是有这样的店，但我还真的当时没有想，我只 男生不会太在意这个事情。 因为你知道格子衫这件事情，好像对于苏格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标志哈。嗯， 对，但是据说这苏格兰的裙子一般是不外接的。 嗯，因为这个裙子 穿起来卫生问题，对， 穿起来它有讲究。 对。 谢谢张默今天带我们去了一趟苏格兰的奥克尼群岛。 嗯，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大家带来住在八七六。我们刚刚听那首带词儿的歌，还可以再听上十几秒啊。 好。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